不需要打粉，我们每一个是通过 inner and outer beauty， 就是全方位内在跟外在的护理，通过我们的 organic 来净化跟强化你的身体，通过我们的 protein 改造跟美化你的皮肤，更加通过我们的外在护肤品来呵护你娇嫩的皮肤，让你变得更美。再加上岁月的痕迹，通过脸部运动的仪器，让你呢皱纹如果有的轻微的可以消除，严重的可以减轻，松弛可以变成结实。通过我们的 LYC 整套的配合，我们可以让每一个人完全不需要打粉，不过却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英俊，非常的靓丽，非常的自信，非常的迷人。 OK， 这就是我们能够送给的带给大家的。那每一个人我相信都追求美丽，不是理性的专利，大家认同吗？连现在的男生安哥，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帅也要帅一下，也要帅呀，好不好？给我们大哥一个掌声，我们大哥一个掌声。有机会帅，有机会美，已经不是女性的专利。男生有机会帅，要不要帅？要啊！因为早期的我，人家安哥叫我安哥，我很伤心，因为那个安哥50多岁，既然叫我安哥，一般见识的。哎呦，安哥叫我安哥，有没有搞错？安哥，你有没有戴错眼镜？那时我30岁，你说伤不伤心？可是现在很多人看到我只叫狗狗，这个感觉非常好啊！给我掌声鼓励一下。好，第一次看到的朋友也许不相信，有机会下个月再见面，对吧？我们每次见面我们就年轻一点点，见过面的朋友相不相信？认不认同？你们的反应大一点，让不相信的人相信，好不好？好，谢谢，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自信不是装出来的，自信是从内心怎么样让你改变，然后相信之后表现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不相信，我常跟很多朋友讲，你不相信为什么不自己找答案，对吗？如果你不相信，答案不会出现，除非你自己能够配合着我们给你分享的方法，你去实践一下，你去实行一下，你去尝试一下，我相信你会得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要追求它，可是我们在美丽的要告诉你们，真正的美丽要从真正的健康开始。我今天谈到健康谈得容易，今天从我们呼吸的空气已经污染了，从我们喝的水已经污染了。我有个非常好的伙伴玛利亚，他讲这边酒店的水不想给我喝，他特地带了净化的水给我喝。哎呀，真的这一份心我很感动，好不好？借你们的双手感谢我的玛利亚。他讲这边那个酒店的水很黄，所以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净水，干净的水。那么我们呼吸的空气、喝的水还有吃的食物有没有污染？在座的兄弟姐妹不用我多讲，槟城消协会就在我们槟城出版了一本书，叫《危险食品指南便便观》，很清楚地透露了我们每天在吃的有很多很多的添加，有很多很多的色素，有很多很多的化学成分，都对我们身体甚至是致癌的成分，不是我讲的哈。今天要抗癌要通过蔬菜水果能够最加强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吃的蔬菜水果也已经严重被农药污染、化学肥料污染，对不对？那么你再不相信，有一本书要送给你看，那就是新世纪饮食，由美国非常权威的博士为我们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你看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今天要吃蛋，今天要吃肉，今天要吃乳制品，就是牛奶之类的乳制品、乳酪之类的，我们才能快高长大，才能够健康成长。但是我们发现今天21世纪这么多的文明病，三大恶因就是我们的蛋、肉跟乳制品，从小我们就被教育了，然而今天我们无可避免的都在怎么样慢性的累积。说把很多食物都污染，病从口入，对不对？病从口入的没有办法避免的，把它吃进了我们的身体，对不对？谁有可以避免呢？你看看画面上的食品，谁没有吃的？可以举手吗？尤其是在槟城，我们今天来了这几天吃的都是又酸又辣又过味又好吃，槟城的美食闻名全马来西亚，对不对啊？对不对呀？闻名全马来西亚，对不对呀？哦，你们一点都不客气啊！哦，不过有做人是应该有自信的，真的，在槟城享誉，对不对？来槟城，我的朋友讲，千万不要断食啊！来槟城断食浪费，对，他讲浪费。还有那个槟城的胡萝卜榴莲，对吗？我有一次断食4天，瘦了几斤肉，但是一吃回榴莲，胖回一样多。 只是一顿榴莲，我讲真的，榴莲吃又爱又恨，对吧？不过你看，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吃的这些东西，所以把我们与生俱来最好的医生、最好的朋友、immune system 我的免疫系统，不断的在伤害，不断的在破坏，让它的免疫功能、自然治愈的功能不断在下降，甚至我们很大的压力，我们动不动就药物滥用，对不对？所以把最好的医生不断的破坏，加上睡眠不足啊等等的疲劳过度，我们都没有很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无可避免，因为我们的习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面对了许许多多的文明病的威胁，对不对？你看看画面，许许多多的文明病困扰这里。想沟通一下，请问在场的谁能够100%很有自信跟我们举个手，这些病不会找上我，放心。有没有人敢讲？没有人敢举哈，没有人敢举，对吗？因为活在现代的我们，过去的老人病演变成文明病，到今天它叫文明病。活在文明的我们，共同的都有这个几率得到这些疾病，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已经是如此，我们不能够改变。所以，不过很庆幸啊，经过调查，他们发现90%以上这些所谓的文明病跟哪里有关？跟我们的大肠有关。而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大概只有6%的人的肠是属于正常的。不信，我相信只有这些小孩，这些很可爱的小弟弟小妹妹才有机会。而一般成人的肠不是下垂就是肿大、变形、狭窄、痉挛，已经无可避免。那到底肠里面藏着什么元凶？是我们藏在身体的即时炸弹，不过我们不懂把它拆除掉，我们甚至从来没有意识到，原来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这么一颗即时炸弹。它是什么呢？它就是画面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万病的元凶，就是宿便。宿便就是食物的残渣，也叫做旧便，它附在我们的肠壁，被我们的肠黏膜吸收，进入导流肝脏，导致了我们的解毒功能下降，新陈代谢受阻，最终造成自身中毒现象。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今天如果谈健康，无可否认的已经要从长计议了，对不对？已经要从长计，甚至有人跟我们讲，今天人要长生了，若要长生，肠要怎么样？长期了，若要长生，肠要长期。不过请沟通一下，谁有把自己的肠洗一洗的？有机会洗一洗自己肠的有没有？有吗？拉链打开洗一下，刷一刷，放回去拉回去，有吗？从来没有，对吗？而刚刚我们看的这些书边的图片，有多少人曾经不是通过美丽的 organic， 不是通过我们断食的方法把它排出来的？举手一下，沟通一下，有没有看过自己书边奇形怪状一条的？有没有？都没看过哈，要不要看？反应一下好不好？大家都是黄皮肤，不要这么吝啬。反应不需要本钱，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哦，来啦，这么冷酷干什么？活动一下好不好？一个小时很快过，一个小时也很好过，一个小时你也很爽过的。所以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人旁边朋友没有的推他，哎，一起来嘛，哈 ，enjoy together， 来，哦 ，yes， 兴奋一点吗？有没有爽快一点？爽，再来一次，哦、yes ！我是乐此不疲啊，乐啊，这个高兴得不了，不得了，我一直在做啊。你看，给这小弟弟一个掌声。是的，如果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配合一下，大家听得又轻松，不过又有尝试，对不对？又有断食的知识带给你，很快的就度过去。我们一起努力，大家配合哈。所以刚刚我提到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想不想看啊？想不想看？第一次来的朋友举手，讲第一次来的朋友，第一次 ，OK。好，我们好不好？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感谢你们的出席。不过在这里，我也想跟你们分享，来自州后的朋友举手一下，来自州后，竟然有不少，好不好？也掌声欢迎他们一下。好，来自吉隆坡的朋友也顺便举手一下，好不好？吉隆坡，来，掌声感谢一下。走、so, ， 有州货的，有吉隆坡的，还有我们槟城的北部的，大家聚在这一起啊，所以这个过程大家珍惜一下，时间不是很长，让我们共同来享受一下。所以刚刚看的书片，如果你想看，我们再看下去。活在文明社会的我们，无可避免，我们也面对了文明的代价，就是便秘已经成为现代的大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便秘的困扰，对不对？你不举手没关系，跟我点点头就可以。只有便秘的啊，我看到了啊，有便秘没有关系，不要小看而已啊，千万不要轻视。我问很多朋友你没有便秘，他讲没有，只是三天大一次而已，搞不清楚状况啊。什么是便秘还搞不清楚？问他便秘有没有的？没有啊，我有出啊，啊我有大就是呢。他以为便秘就是不能大便。其实一天就轻微了，两三天就差不多了，严重七天要注意了啊。所以还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大便之后从来不做 QC 的，只会做 production， 却没有做 QC quality control， 对不对？很多人大便完毕连看都不看就立即赶快冲水，都不检查一下。奉劝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这样闹心，因为这是我们健康的第一封信。如果你排便完毕，请你检查一下到底它是不是成条状，到底它是不是金黄色的，到底它不是浮在水面的。如果是，我恭喜你。那为什么这个粪便它能够浮水面成条状跟金黄色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比较新鲜呢、啊。哎呦，你不相信哦？你摸摸看，软软的。没有做 QC 的人不知道，我们是真的拿起来拍照哦，对不对？暖暖的，还有点烧烧的，你们不要觉得可疑哦。这个就是宝。当你能够看到你的粪便，尤其是你的宿便，我跟你讲发了。我们你看到后面这些穿着大衣、站得那么帅、女的那么美，都是因为体内的积食大汗拆除了，宿便排掉了，脸就开始亮了，皮包开始肿了，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那是宝来的，欧一美，黑金。那是黑金啊，就把那个黑金排掉就不一样了。所以请你们要检查啊，因为这是健康的第一封信。如果你排的粪便是粒粒状，好像羊粪掉在水里还会喷湿屁股的，注意冲的马桶还要那边洗刷的，注意了啊。所以尽量让自己的粪便是干净溜溜的、清洁溜溜的，就随水而去，付诸流水啊，就走，不要留下任何的足迹。就让它流走，这个才是健康的。好，好，那么马来西亚尊贵的部长卫生部长蔡瑞敏先生告诉了我们一个统计数字，每年在我们马来西亚有超过6000个人得到肠癌，而且这个数字它在不断的在激增当中。亲爱的兄弟姐妹，6000多个人，而且这个数字不断的激增，所以以上的这个情况呢，再恶化下去，已经导致了所谓的这个社会的文明病，就是现在的直肠癌。肠癌已经演变成现代社会的文明病，你我大家都共同面对的敌人。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小看，由于以上的原因，我们发现有机生活方式、有机食物的理念开始在世界各地盛行，尤其是在先进的国家更加的普及化，就是这个原因。那你也可以从很多的卡带、书本、书籍外面买的书本，包括张博士就有很多著作关于有机断食疗法、关于有机食疗的这个资料，你都可以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推广跟提倡的有机理念呢，是来自于美国张明章博士 Dr. Henry Chang。 那么张博士本身是我们美国唯一的华人，就是华裔有机之父，他本身也是自然医学博士跟植学双料博士。在他的一生当中，他花了接近20年的时间研究有机的栽种。那么在他的研究跟过程了解里面，他发现到今天我们现代人要对抗现代的文明病，只有通过一个方式，就是有机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有机生活方式，简单的跟在座的兄弟姐妹们报告，7个字就可以涵盖，7个字就能够表达，7个字就能够让你去执行，或者呢你去过一个有机的生活，那就是命好不如 习惯好。 那离不开就是早睡早起， 接触晨光，拥抱自然，每天喝很充足很干净的水源，呼吸非常新鲜的空气，那么避免了情绪的压力跟污染，那么避免烟酒药物的滥用，那么还有呢，最直接影响我们的就是吃干净没有污染的食物，尤其是有机食物，我们就能够过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健康生活。那我想除了今天我们吃的东西，我相信很多客观的因素，客观的环境之下，也许是我们的工作跟环境不允许，早睡早起做不到，对不对？烟酒药物没有办法避免，应酬很多，很多人常讲应酬啊，应酬很多，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有一样东西，我相信，如果你不承认，如果你不自己自省，如果你自己不负责，我相信没有人会帮你。那就是今天每一天你要吃什么，谁决定？好，请问这个第二排最帅哥啊，戴眼镜的、啊，看你有点像我哈，请问一下哈，请问你每天吃什么，谁决定的、啊？你谁？自己好，哎，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可以。好，请问我们一二三四第五排的安哥哈，就是你安哥呀？请问你每天吃什么？谁决定的？自己决定了。好，问一个大姐哈，请问我们中间这位大姐，您好，请问你每天要吃什么？谁决定的？你自己哈，好不好？给以上三个朋友再一次掌声。有没有朋友今天跟我们讲，我吃东西都是被逼的，都是他逼我吃的咯，都是他逼我吃炸鸡了啊，都是他逼我吃三层肉了，吃到我家鬼鬼了，有没有？没有。要了解今天你要吃什么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也就是说你吃的对你会健康，你会快乐，如果你吃的不对，可能要医院见你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啊？有没有看朋友 吃错食物马上医院再就急救啊，食物中毒啊，有没有？所以它直接影响。所以今天张明良博士也从他的研究里面发现到，上苍神造的我们是最万能的，上苍神造的五谷杂粮蔬菜水果是最好的，而它跟我们的身体的关联密切的相关，也就是说今天你吃的对，我们最好的医生每天给你反馈，如果你今天吃的不对，那么我们最好的医生也会被这个环境这个生活的污染不断伤害。那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以身进来，身体就有一个最好的医生，有三大防线来照顾着你，它就是我们身体最可靠也是最好的医生。那就是什么？当你吃得对，你能够把身体地道防线，我们的消化系统也强化掉，那就是帮助我们的肠的蠕动功能正常的吸收营养以及正常健胃之后，把我们的宿便有效的排除出体外，这是地道防线。而我们的肠大概30多层长，也就是人的高度6倍，你一定要吃一些容易消化的东西在我们身体，如果你吃的都是很难消化，它就会残留，这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残留在我们身体。第二，当我们吃的对，我们的第二道防线也就是我们的过滤系统，包括各位亲爱的，你的解毒工厂肝脏，你的肾脏过滤病毒，我们的女性的子宫，还有我们的皮肤，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过滤系统器官。当肝不好，过滤系统肾不好，女性的子宫也不好，我们的排毒功能就会交叠，皮肤就会变得很糟糕。第三，当我们吃的对，当我们吃的很均衡，我们就能够强化我们第三道防线，那叫做这个所谓的内分泌系统。所以你发现吗？很多很多的人动不动的量就有白莲包了，有没有？很多人动不动啊，就跟田小姐作伴一辈子，田尿病了、啊。有没有这个田小姐伴我一生，伴着伴着切点就来了，很多脚就切了，手就切了，有没有？这叫田小姐田尿病。所以呢，胰脏不能正常分泌胰岛素，还有什么？很多人结婚多年很努力的创造生命，不过生不出来，有没有？那么也是什么？我们的内分泌的失调。所以今天当我们能够提供很均衡的营养，把我们最可靠最好的医生不断的在加强之后，我们就能够让自己最强大的防卫武器，正如英文所讲的 prevention better than cure， 也 就是预防永远是胜于治疗。这个最可靠的医生就在你的身体，不要忽视他，不要糟蹋他，也不要小看他，更不要啊伤害他。OK， 你照顾他。那么在整个自然医学里面，我们任何人都能够肩负起这个责任。同时在自然医学里面，我们也很强调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排毒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那就是断食疗法。进入主题之前，大家再来热身一下。Oh yes， 我这么的努力，刚祝你们赶走睡虫，你们的表现是否可以100%参与一下？我喊他们大声干什么？又不是屁笑，对吗？我这么努力，我这么大声，只是因为要跟在座的你们，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已经来到海边，来到无人的海边，看到鱼儿游来游去，就想钓鱼。所以我们一起努力一下，再一次把鱼儿赶跑，好不好？哦，耶！Very good， 啊，因为来的小孩很多，他 enjoy 就好了啊。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当我们能够通过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方法，它叫做断食疗法。你可以从市面上很多很多的书本里面，你可以看到有关断食的资料，真的去看一看。那在市面上很多断食的资料，我想请问一下，听过断食的朋友举手的，听过断食的朋友，哦，非常多。好，做过断食的朋友举手的，做过。那么除了美丽的那伙伴，你举手一下，只有几个，好，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听的人很多，做过的人很少。如果不是我们的有机断食讲座这么过力，在我们全马各地哦，马不停蹄，日以继夜，不断的分享之下，我想。今天很少人，很少人他会做断食，真的很少人，很少人他会来做断食。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真的恭喜你来啊！因为我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断食法，是又轻松又简单，又省钱又有效，而且100%让你看到什么你想要的效果，这是真的哦！啊，真的真的，如果你有朋友结伴一起做，更爽，你会站来站去，你好帅哦，你好帅哦，你好帅哦，你好帅哦，变得你很帅哦，我很水哦，OK 哦。所以今天你真的不断分享下去哦，你会发现真的不得了。因为在美丽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为什么越做越兴奋？因为女的越来越美啊，男的越来越帅，就像我。我刚刚的整个讲法呢，就是还有一个后遗症，脸皮越来越厚。OK， 真的，因为其实这个不是脸皮厚，这个叫做自信，这是自信啊。因为很多人都赞我，一直讲我皮肤好，讲到我都飘飘然啊，讲到我都自信越来越好啊。其实不是骄傲了哈，只是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效果呈现之后，很多的朋友从这个过程里面他相信之后，我很。高兴，我很兴奋，因为我们推广的理念能够被你接受，就是很简单。所以我常跟很多朋友们讲，没有吃我们产品，不要看这个事业怎么做。你吃了我们产品，通过断食，你就了解市场有多大。这个呢，才是我们要分享。这小弟弟，我看他手蠢蠢欲动，来，哦，耶，他是很兴奋的。OK， 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哦，一定要像儿童一样，真的赤子之心。为什么呢？像他们一样自然活泼表现，我们就不会年纪越来越大哦，叫也叫不出来，跳那个骨头很硬。我们稍微的像他们一样啊，活动一下，原来我们也可以很年轻的，你相信吗？真的，原来我们也可以很年轻，也可以很帅。好，赶快回来主题，赶快回来主题啊！那讲回我们的断食。好啊，差不多就好哈，小弟弟啊，虽然他们占你两季哈，也要见好就收啊。OK， 乖乖听他们讲话啊。好了，来我们看一看，通过市面的断食方法呢，其实有几种啊。听他们讲话来啊，通过外面的有几种，第一种叫我们叫水断法，只喝白开水。那这一种我见过我的朋友，我问他你断食的时候做什么，他睡觉。我讲要不要讲话？不讲，我烂，我的能量不够， 不讲话，只是趴住睡觉。或我讲，除了你啊，我不知道谁可以做，大家都要工作，怎样这样子做，对不对？他就断食三天五天，趴住啊。我讲这种方法不适合我，我日理万机啊，我的事业忙碌，不可以。好，第二种叫做清汤断，就是熬一点汤头啊，比较容易入口。那么呢，也是没有吃任何固体的东西。好，第三种果汁。红萝卜、苹果啦、芹菜啦之类的哈，一些打拌成、搅拌成汁来喝，补充一点营养能量。好的，这种方法。那还有一种方法，再加上呢灌肠，俗称的大肠水疗法，叫做洗肠啊、灌肠啊，听过吗？有听过灌肠吗？听过几首？听过几首？那么，哎呦，我们多啊。那么做过几首？哎，果然啊，你们只会听都不要做的哈。那么今天的断食讲座之后，希望你们不要只听不做，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我们讲的这个断食这么好，你不做，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了这个方法对你这么好，不过你不做，浪费时间啊，真的浪费了这个时间啊。我希望，如果你们听完这个讲座，你们一定要去尝试一下，最少最少断一天也好啦，那也叫断食了，好不好？挑战一下自己的意志力，不要一天都过不了，那是很可惜。不是过不了，是你太不相信你自己。如果你能够挑战你自己，突破你自己，你发现原来你这么棒，原来你这么好，原来你这么了不起啊！所以这个四种方法，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在市面上我们听了这么久呢？可是做的人那么少，原因很简单。基本上有几个，第一个，它的太过激烈，一下从吃东西到不吃东西很难忍受；第二，饥饿感太过强烈啊，很多人，我甚至我相信在城市的人都很好命，不但是不会吃少，反而是吃太多了。我们那里吃几餐？午餐，不是午餐哦，是午餐，早餐、早点哈、茶点，中午午餐。中餐了，然后下午茶，再晚餐宵夜，六餐，有没有搞错？这些人不但没有吃少，反而吃多很多，五六餐。所以他一听到断食，哎，你会死吗？这些人实在好命大哦，从来没有饿过，饥饿三十，替他进去一下，饥饿三十小时，替他进去一下，都没有饿过，所以从来不了解我们吃太多了啊。最好命。第三就是恐惧感，很多人会讲，哎。没有吃东西会不会有胃病，小姐对吗？有没有恐惧？哎，会不会有胃病？那么会不会以后有厌食症？现在不吃，以后看到东西都不想吃。也有人问，对不对？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不用担心啊。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人在医院吊水吊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得到胃病啊？有吗？有没有？没有啊，甚至吊了一个月也没有胃病啊。那这些人其实在医院吊水就是断食啊，那个就是断食啊，那个叫葡萄糖断食法，吊葡萄糖水嘛，对不对？那也是断食，不过这个断食比较贵哦。如果你住私人医院，一天多少钱？对吗？又没有吃东西，还要给钱，你看到吗？那为什么不在家里自己来呢？简单又方便，又经济又实惠，那么给的钱不用这么多，又这么快乐，又这么自由。所以呢，这个也是断食。不过很多人的顾虑，我要告诉你答案。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吃东西，他不会有胃病。但是当你饿过了，不要乱吃东西才是重点。很多人就是饿过了，吃的乱乱糊的，哇，糊的几个糊的，两个糊的，啊，没有消化就吞的，几个两个吞啊，就是呢，吞下去的都给咬了，有没有？就是吞吞吞吞吞吞，很贪心，嘴巴咬这一个，筷子夹这一个，眼睛看这个，心里想这一个。厉害吗？这叫做吃一夹二想三看四，我贪心的要死啊！掌声！哦，亲爱兄弟姐妹，好，掌声要拍就拍，大声一点。所以不要强逼自己，你看看他又不拍，要拍就敢敢拍了，没有人笑你了哈。所以你看。通过我们这个方法呢，我们来帮助自己哈，来解决一下。那么你看，我们该讲的这些东西呢，解决了没有？那最重要，其实我们来了解为什么要断食，这个是重点。请你们暂时耳朵借给我，听了这么久，如果你在睡觉，这段话听进去就好了。 好，来了这么久，你注意听这段话，为什么要断食？断食的目的最主要就是让你的身体排毒，但是最重要，让你的身体得到化学的休息。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非常的操劳了，我们的工作很多，身体很疲累的，我们可以通过断食，也就是说睡觉，身体睡觉恢复疲劳，这个叫做 chemical rest， 就是物理休息。但是我们内在的骨脏、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身体的器官有没有机会休息？心脏有没有停过？没有啊，胃不但没有休息，还要加班，晚上吃什么咖喱鱼头，还吃什么鸡杂、猪杂，什么杂都来哦，一大堆让它消化，又没有给 OT， 又没有给这个加班费，有没有给？不但没有给哈，还要压迫、欺凌、虐待他，真的，你知道吗？如果有机会让你的肠胃讲话，他要抗议的，我要求救了。但是你们都不但没有救，就是 good good good 啊、哦，不断的吞，然后让他工作，又不给他加班费，所以他就要抗议了。有一天他就生病了。所以今天目的在于什么？断食为了排毒，排毒重点在于让身体化学休息之后，让你的免疫系统，让你的自愈功能能够在这个化学时休息之后，怎么样提升回来？你不相信断断看，真的，你要断断看。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讲的这个断食这么重要，那为什么还是不能普遍？最重要，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几个原因之外，其实它真的在四种方法里面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虽然它有断食排毒的效果，但是它却有营养不足的弱点。你排毒断食排毒，不过你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补充很均衡的营养啊，大家收到吗？你没有办法，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张明章博士，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为我们研发了这个伟大的产品，就是我们的 Greenfield Organic Food， 我们的有机维健宝，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来提供我们，帮助我们，虽然在断食排毒，不过每一天都提供我们最均衡、最干净的有机食物。就是这样子哈，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要通过食物来做断食，是因为食物就是我们最好的药物，它不是外在的药物，就是你的食物。如果你吃得对，你就能够给你自己的身体就是最好的医生，你的免疫系统就是最好的医院，你给他需要的东西，他就能够捍卫你的健康，保卫你的生命，帮助你们每个人自己。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当你能够提供很好的食物之后，也请你们抱着一个健康三大的原则来处理你的身体健康的问题，那就是有了很好的营养，还要提升你的修养，再加上好好的保养，你就能够让你的身体健康活到100岁，能够活到更长寿，健康又长寿啊，快乐又长生，所以好不好？一起努力，哦耶！一起来努力，让自己的健康掌握在我们自己身体。所以张博士才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研究怎么样去有机栽种，在整个的过程，从土壤的根据，从我们整个栽种的过程的仪式过程里面，都没有添加任何利用任何的化学农药成分，不添加任何的化学的成分，包括在成品制成品的过程都不添加任何的盐、色素、淀粉、脂肪、糖、稳定防腐剂等等，完全都没有，它才能够得到最高等级的评价，就是 Five Star Organic Food 的评价，也就是最纯净跟最高级的等级，就是五星级的有机蔬菜水果。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哈，那等一下你会看到。那么张博士也同时发现，在全世界最好的食物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伟大的妈妈，我们的母乳。所以好不好？给我们在场所有的妈妈们一个热烈的掌声鼓励一下。哦耶！伟大的妈妈们。真的，我们伟大的妈妈就为我们呢生产了最好的食物给我们的孩子。如果今天伟大的妈妈能够在整个过程作业的时候，通过 organic food 让自己的牛奶喝，让我 变成 organic 母奶，真的哦，你就可以让你的 baby 变成 organic baby， 相不相信？哦、oh, yes， 我们真的已经创造了哦，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才跟你讲啊，真的。所以我们的张博士很遗憾，他没有办法生产母奶，但是他很安慰，他创造的最接近母奶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一罐 organic food， 通过刚刚我讲的有机栽种的方式，就是刚才我提的整个过程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那么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一罐，我们所看到的 organic 这一罐，一个充满着能量的一个食品，它呢能够帮助我们最方便的来应用它做断食，你能够断食排毒，又能够补充营养，能够怎么样净化全身细胞的毒素，同时让你的细胞活化回来，那么你每天不断的补充这个营养，还能够怎么样提升、加强我们新陈代谢，平衡我们的内分泌，如果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每天长期的都能够摄取跟吃到这么好的蔬菜水果，就能够维持健康跟长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能够加强你的免疫系统，提升了你的生理机能，你就能够预防现代种种的什么文明病，甚至他还送给你两个 bonus， 什么 bonus 呢？就是能够瘦身跟美容，胖的人能够瘦下来，那么呢还有什么美容啊，就是肤色会变得很亮，那么你的斑会开始搬家，你的斑会搬走，如果是从内引起的，你的斑会改变，真的会改变、哦、每个人的皮肤不需要打粉啊！这个小姐说我真的啊，来给我一个掌声一下好不好，你不需要去打粉的、哦、你不需要去打粉的，所以就通过这个方法你能够改变，所以呢它的 bonus， 我们从健康来搭到让你外在美丽，你的身材呢也变好，那么可能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一直讲瘦一直讲瘦，看你也瘦不到哪里，对吗？因为你还没看过我以前嘛，我以前96公斤嘛，我42寸的腰围，现在35了，现在是35，对吗？你说我看我跟谁比嘛，对不对？跟以前的我比，我已经帅了呆了，对不对？啊、哦，是了啊，开玩笑了，人有时候要自己鼓励一下自己啊、哦。不过刚刚感谢你们这么可怜的掌声，实在是后悔。谢谢你们了、哦、好，因为呢想跟你们进一步的接近啊、哦，感谢你们哈、哦。那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啰里啰嗦讲那么多，要求那么多，要你们动作那么多，因为活动一下，掌声一下，你的气血循环一下，身体健康一点，不好吗？我是为你们好了，对不对？啊，你们配合一下就好了，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OK， 你看，当我们能够通过这个有机能量的食品之后，为什么它会有这样好的效果？因为在有机的世界里面有分两个等级，啊，一个叫做食用类的有机，一个叫做药用类的有机。食用类的有机是吃饱没有感觉了，吃饱而已。药用类的有机就好像有病，好像有效果改善的那一种感觉，就好像生病吃药会好转，这叫药用有机。不过我们的有机蔬菜水果却是因为它是蔬菜水果，它虽然有药的疗效，不过它没有药的副作用，所以这才是它最了不起、最值得我们大家去推广跟提倡的一个有机食品，就是因为如此啊。所以它是这样子。那到底里面有什么成分？里面就有我们每天要吃的五种颜色的金色谷类。我相信平时的我们很少做到，对吗？你很少有机会做到，你很少吃到那么多，所以我常跟朋友讲，我卖的就是经济饭菜，真的是很经济，打从内心跟你分享，真的是非常的经济，里面就有5种金色谷类，然后4种以上不同的胡萝卜，给我们不同的胡萝卜素，还有什么西洋芹菜、洋芹、水芹、卵磷脂、洋菠菜跟美国香菜，4种以上，还有5种以上的洋橄榄菜，就是洋菠菜，一般人去 hotel 吃 high tea 的时候才吃到一点，平时都不会买来吃，里面就有5种，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西洋芹、植物性豆蛋白、西洋姜跟草莓，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么多菜哦，会不会吃的卡那么轻不得人？对啊，尤其老人家，我吃的会不会太寒啊？ 对不对？阿弥陀菜哈，我都不见光不灵光嘛，阿弥追哈，那么吃的会不会卡能求的？放心，我们很鼓励哈，怀孕中的妇女在吃，坐月子的时候更要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西洋姜，它综合了它的这个性质，然后适合每一个人在吃。如果怀孕的妇女呢，或者坐月子的，鼓励她一天三餐，然后用母奶喂 baby， 你会发现奶是最好的奶，身材很快就苗条，那么 baby 又健康，一举数得，要不要随你啊？啊，要不要随你？你要不要随你？真的把好处告诉你，你不做我也没有损失，不过你做的是赚到自己啊，你自己赚到了，所以非常的简单，告诉你就是它有这样的效果。那么还有草莓，那么还有什么呢？红海藻、木瓜酵素、我们的燕麦、蓝藻，还有柑橘等等，综合香草就20多种。那么今天如果在市面上买一顿经济饭菜来吃啊，这个算要几块钱？ 3块 ，这个是吃的很省啊。我本身是每一样都是4-5道菜，都是4-5块钱的。我本身就是这样吃东西的，所以3块对我来讲很久没有吃过了。我都是叫很多菜的，我叫很多菜饭少一点。以前2碗饭，现在小饭，我是吃小饭，我吃很小的哈。所以这边我都是这样吃，然后菜很多。那么呢，我相信平时根本没有吃这么多，所以一餐煮到来2块7毛半，你说会贵吗？贵就不要。真的，你讲贵不要吃啊，那要随缘呢。但是如果你能够吃，请你哈、认真的吃，不要应酬。那么吃的过程有任何的反应好转，你都要了解，然后呢去克服掉，解决了，健康快乐幸福美满就能够随着你。OK， 好了，那你通过这个之后，它有什么改善？有什么明显的可以印证这个东西能够帮助你呢？那就是万病的元凶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通过我们的里面的丰富的营养，也就是有机跟分与非有机的对比，它是差很远，它高出很多，价值很高。那么最重要，能够帮助你把体内的宿便排出来。你看它的模样，奇形怪状。你看有一些更加的经典啊，你看项链一样，像灵芝一样，各种各样。那现在我收藏的一条宿便啊的照片。我收藏一条宿便的照片，有8寸这么长，8寸没有断哦。这个小兄弟大出来之后，兴奋得不得了啊，就把他拉出来，叫朋友拍照，朋友讲刷的，叫我去拍你的照片，刷的，照片有什么好看？过8寸，你知道吗？他就从他的厕所把那个冲凉板排了一条，哎，不够长，还要油灯，还要油灯，然后蹲在那边，哇，你看。多么有成就感！你看，宿便排出来比生孩子还要兴奋，没有生过的人不懂，所以你一定要生啊，把你的宿便给它生出来，你去了解啊。因为刚刚出去，尤其是肚腩很大，一条出去，哎，扁掉了，一条出去，哎，扁掉了，看他的兴奋度。有人3更半夜拉出一条，咕咕咕咕咕咕咕，哎，出来看我的宿便，神经病。不过他太兴奋了，真的。这个是真的，你没有看过的人一定要看哦。这个兴奋只有自己感受，我没有办法言传啊。我只能够跟你讲，你要不要看是你家的事啊。你看到那种兴奋，你就改变了啊。你一改变了，你就不同了。OK， 所以你看不同的书店，所以在美丽呢，我们也非常的提倡一个健康的有机生活。那就是早餐如果可以买 organic 苹果榨汁加我们的 organic 这个有机菜粉。在吃我们的酸亚病，不得了，一招就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啊，这个早上你就吃的最好最好最有能量的啊食品，又不用去外面打便当买点心买早餐，也不用在家里煮浪费煤气，产生很多自由基，不需要，多么方便，对不对？又快又准又好又便宜，你不做你的事，对吗？你不这样做是你的事，你如果这样做，恭喜你，一日之计在于晨，最好的早餐你就能够做到。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所以呢，当然当我们创造了这个很健康的有机生活之后，我想再借助你们10分钟，有吗？10分钟有没有这样的反应？我刚才不要讲了，10分钟有没有？ 有， 反应一下啦。你这样子我才要讲，不要我就下去了哈。我很清楚的，我会见好就收的。OK， 好了，刚刚我讲了，当你把身体调好、进化、强化之后，但是我们面对一个敌手、对手、 可怕的敌人，它叫做 free radical， 就是自由基，养自由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周遭，空气空调，在我们汽车排出，工厂排出，在我们的身体自行生产，因为压力，因为生病，都会产生很多自由基。通过环境污染，也会制造很多自由基。亲爱的兄弟姐妹，当你情绪很压力，你也会自己生产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就是健康的杀手，它会造成身体氧化，就好像苹果氧化会。会变颜色，对不对？生铁定生锈，氧化就会生锈。人体如果氧化，就会生病，细胞被攻击，甚至导致癌症。罪魁祸首就是自由基。所以今天我们美丽的，我们同时贡献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二大主打王牌。第二个主打王牌就是我们的 Protein 保清美。这个保清美就能够帮助我们得到更加有弹性亮丽的肌肤，而且你看起来更加的年轻，更加的美貌，更加的帅气，不再是遥远的梦想。通过普及，因为今天我刚刚所提到的自由基已经导致现在很多人有未老先衰的现象。因为氧化就是老化，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皮肤老化下垂，很多的肌肉松弛，很多的皮肤问题，甚至我们看到的青春痘啊，黑痘红痘啊，没有了哈，没有红痘黑痘哈，青春痘、粉刺、黑头、粉刺哈、啊，那么我们的黑斑、雀斑、老人斑，一大堆斑，糊里糊涂的斑都有了哈，一大堆的就会呈现。这个皮肤的问题都是什么自由基造成的？那我们看看为什么这么多人有斑，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自己会产生自由基。我们生病，我们压力，我们情绪低落，我们身体衰弱会有。第二，我们用错护肤品，紫外线暴晒也会产生自由基。第三，我们本身的细胞，我们的氨基酸这个颜料被氧化也会形成自由基。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受到外来的攻击，我们会产生一种黑色素来保护你自己。但是当我们的皮肤组织不是很健全，不能够正常的把这些黑色素给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脸上，那个就形成斑，那就是我们的斑。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的身体很健康，新陈代谢各方面都很好，我们的斑保护之后，它会自然的浅化消除，不然它就会残留在你脸上。那么在脸上，斑它也同时代表了一些症状，就是身体的状况。那么而且它是左右相生的，你在哪里出现可能要注意，一般有便秘的人在鼻梁，妇科问题在下颚，那么肝的问题在左两颊，你会注意到这个就是它的问题的产生。所以如果今天要健康，脸上不要有乌云，不要有斑，让斑都搬走，好不好？你愿意的话都能够做到，时间可以证明一切，你就能够把这些斑给搬走掉。那么刚刚呢，我们提到自由基无处不在，而且自行会自己产生。但是我们也要感谢上苍神造了我们，为了我们虽然面对这些挑战，不过我们身体也本身具有对抗它的能力。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 SOD， 就是 Superoxide Dismutase 这个成分，叫做超氧化物歧化酶，或简称一种抗氧化的酶。不过很不幸，当我们人到了40岁之后，它就会减少一半。如果我们生病的话，它会再度降低，它会再度降低。所以你会发现呢，一个人如果生病，突然间苍老了，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人如果动手术，压就是一瞬间，甚至一下子，突然间老塞眼了，人家讲，突然间怎么样苍老了？有没有注意到？有没有？这就是因为你体内的 SOD 急速下降，或自由基只有增加不会减少。所以我们要通过我们的 SOD 来平衡呢 balancing 呢，我们这个自由基才能够怎么样，自由基也要有的，好坏要同在。所以呢它平衡的话，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所以今天非常了不起的产品就是我们的 Protein Inner 里面的第二个产品，配合之下你能够青春美丽健康快乐。那就是通过这个产品里面呢，是结合了西方的高科技跟东方的精华成分结合出来的结晶品。它里面就有三大成分，第一个叫做 SOD 活性成分，从小麦草里面获取，那么大概在一吨就是一 千一落的小麦草里面才能够获取到几个 gram 几个公克的 SOD， 所以你讲到它的价值，它会比黄金贵几百倍，它会比黄金贵几百倍。所以如果懂 CFO 啊，人家讲认识它的人啊，我们很多人一天吞十粒，不懂它的，哎呦，一天吞两粒很贵哦。但是 CFO 的人啊，吃过好的人吞十粒，莫名其妙，贵也是他讲，吞十粒又是他。艾美啊，真的是伟，他非常的够力哈、啊，艾美的力量不得了。所以你看一看，所以你懂的话，他会贵吗？他不会，那要看你怎么样算。如果你觉得会，自己去冲小麦草，一吨自己慢慢练嘛。啊，垮了啊，安抓力啊，怎样去喝啊？怎么样喝都是喝不行的、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就有，所以它能够强力的帮助我们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同时保护细胞，就是防癌，还能够延缓衰老，你说好不好？好，就要试一下了啊。第二个成分，它还有美容成分，通过我们取自德州最优质的蜂皇乳 Royal Jelly， 就是 Royal Jelly 蜂皇乳，它是来自德州的，它就能够呢延缓我们的细纹 ，OK， 能够怎么样让我们的皮肤再生，是它的重点，延缓细纹，延缓衰老，最重要让我们的皮肤再生。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哎，怎么这一段时间之后它越来越好了？OK， 那在这个美容成分还有一个，给我多一点点时间就好啊、哦。还有一个，那就是什么？那个水解珍珠素。所以呢，它是能够被叫做 water soluble 啊，水能够吸收、化解、吸收，那么就让我们的皮肤呈现非常的亮丽、非常的有弹性，而且非常的光泽，看起来更加的年轻的效果，就是这个成分。好的，第三个成分，那么呢，它叫做健康保健成分。我们还是非常的强调健康才能够真正的美丽，美丽要从真正的健康开始。所以通过我们的这个保健成分里面就有20多种的本草植物精华，包括珍贵的人参、灵芝、山药、茯苓、薏仁等等，补充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氨基酸、矿物质跟蛋白质。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通过这三大成分完整的配合之下，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内在的强化达到外在皮肤的呈现美貌，那么皮肤的改善它就非常的强而有力的能够呈现出来。所以大家你说它贵还是不贵？它已经创造了许多美丽的传说，包括新加坡的钟秀芝小姐，她蝉联了2届的新加坡国际华裔小姐冠军，还有我们的拉拉杜大小姐，她本身是96年的印度小姐，到了2000年她当上了环球小姐，她也同时创造了许多的美后。不要说别的，就在我们马来西亚，就在我们的美丽的公司，我们就创造了许许多多非常漂亮漂亮美丽的小姐，许许多多英俊又潇洒的帅哥，台上就站着一个啊，这次的掌声总算像样一点，谢谢了啊，真的谢谢，因为我还是需要你们的鼓励，你们越是鼓励我越不敢胖下去。为什么？很多人讲，哎，小心吃东西啊，货不对版。为什么？照片出去了，货不对版。所以我们真的，你要拍照，当你照片拍了，你发现你不管乱来。为什么？你要顾着形象啊，你也要保持形象，保持身材，多一点人监督你总是好的，对吗？不敢乱饮哈，暴饮暴食，乱吃暴，人家暴毙就麻烦了哈。所以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方法哈来维持啊 ，OK。所以马来西亚我们美丽的就很多，等下你可以注意看，站在旁边，站在后面，你可以注意看，一个个的皮肤真的金碎的，对吗？你羡慕不来，不如自己来。羡慕他也不能变成你的，不如自己努力，对不对？所以我常讲，当你已经改变，世界跟着在变；当你自己已经呈现，很多人就欢喜接受你了。对，真的，你要改变自己哦。产品会说话，不是靠讲话，产品会说话，别人问你讲话，你才有力，对不对？真正的效果要自己呈现，引起别人的信心跟好奇，你就能够跟他们分享。所以呢，他也同时你可以很放心的来享用，是因为它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就是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公认的哈啊。那个在后面讲，我们看一下这一张，在全球70个国家，我们拥有3500份 magazine 竞争的报道， 我们拥有320万份文件的竞争里面，它脱颖而出，所以效果显著，超越超卓。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效果。那么你可以很放心的享用，是因为它也经过 WHO， 就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公认最大的传统中医研究中心严格的测试，里面就超过了3000多位的科学研究人员，560位以上的教授严格的测试出来，它的品质非凡，它是中国最 top 的那个学府里面严格的测试。那么同时它也得到经过我们的北京中医药大学，闻名世界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严格的测试出来，更加呢拥有呢我们很多国家的品质检验证明，包括在新加坡我们的 General Hospital， 我们的这个 PSP， 马来西亚我们的泰国等等，你可以放心的使用。我们一站到一国，一站一个国家，我们到每个国家我们就需要有这样的品检证明，所以我们都可以很放心很 enjoy 啊，再来享用这个产品，通过你的行动得到产品具体的呈现展现在你的脸上。我就以最短的时间再跟你分享一段一段一段的见证，最快的时间。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小姐呢，是来自呢我们吉隆坡，叫做 Lisa， 本身是美容师，有点肥胖，肤色不均匀，通过产品2个多月，你看完全改头换面。不仅如此，有机会到吉隆坡见到真人，现在更加的年轻，更加的美貌，更加的有自信。 OK， 当然在每一个事业做得非常好。我们看第二位，这个叫 Lily 小姐，现在是米哈家的老板娘，米家老板娘。你看前后脱胎换骨，对吗？焕然一新，好像换了人，甚至讲个笑话，她的朋友看到她的先生带着她出门，偷偷跟她讲，你的先生有外遇。原来就是她，原来她变得好像不一个人哦。她的朋友以为她的先生带着另外一个人，很厉害吗？太厉害了，变成另外一个人。好，我们再来，慧文小姐哈，没错，她本身你看，真正的黄脸婆就是这样子的。不过在美丽的摇身一变变成什么美丽大方哈，我们的 Cloud Star Director， OK， 你看这个改变很大，好，你看这个是我们最后的田明，蔡田明，蔡董，我们的皇冠董事，36岁，搞不清楚就有老人斑了。通过我们的产品，2个礼拜他发现斑浅化了，产生了信心，跟我开始配合。那么大概半年左右，他变得一树临风。现在一个月做接近150万的生意，一个月，好不好？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呢是瘦身男女里边胖版的刘德华先生啊。那么通过产品，他从89kg变成现在76公斤啊，你看帅不帅？变得很帅啊。啊，这个是我们俗称，我们大家都叫他二哥蔡典发先生。这个人是传销第一号反对党，不但不认识传销，不过对传销很排斥，莫名其妙。OK， 但是他排斥的过程中，他就很抗拒产品，他不相信。虽然他的弟弟，刚才我讲的蔡典明先生蔡董是他弟弟，做得很成功，叫做 Mercedes Class， 不过还是不相信。只是他的太太通过产品，精神衰弱变成精神意义，听得懂吗？精神衰弱变成精神意义。那么要靠安眠药变得精神美满啊，这个饱满，变得更加瘦了10多kg。他178公分，他太太，他本身184，他太太178，两公婆就好像骑那个走摩啊那个什么啊那个模特这样子哈，走来走去很帅，有机会你一定要见他。两公婆都变得非常的帅，非常的漂亮。你看他才相信，不过他的弟弟一看到他要吃，马上拍照，所以再次鼓励。如果你们吃我们产品，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什么日期记起来；第二，一定要拍照 ，take photo。OK， 你不拍你就会后悔。他就是被他弟弟逼着拍了这张照，他没有办法想象哦，这张照片竟然他想一圈马来西亚，露2点全马，真的哦，全马风行哦，谁不认识他？你认识？你看，结果他满脸臭臭。搞错，要我拍照，吃就吃了，还要拍啊！那个肚腩伴随他10多年，结果20多天不见了，你看，还没有断食就不见了。我给你啊，你看他很高兴了，你看，所以呢，好不好？给他一个掌声。对，我们再看下去 哈，我以最快的速度，这个是阿古德拉的啊，阿古德拉，你看他本身在去年十二月接触的时候，他吃我们的产品，他认同，一开始就断食七天，这个是五天拍的照片，断食七天，这是五天拍的照片，他瘦了十二公斤，不但瘦了十二公斤，你不相信，你看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注意他的头发还没有长出来就瘦了十二厘了，快不快？快不快？你看，如果今天真的在外面的减肥中心一厘是称的，你知道吗？好像五百一千块一厘，他瘦了十二厘，你算算省了多少钱啊？我给你一罐才百多块，还没有吃完哦，就瘦了下来。你看了不起吗？多么快！最重要还是健康啊！这个，哇，这是 Lemon Chan， 这个先生我跟他拍的照片哦，所以我非常的清楚他的状况。他呢，在这个过程中四大美人相伴。他的高小姐陪伴，他的田小姐相伴，他的胆小姐陪伴，那么他的还有一个什么甘小姐哈、哦、作伴，四大小姐哈、哦、陪着他，就是高血压、甜尿病、胆固醇跟肝肿大，还有一点轻度中风现象。你看，但是呢，你看通过产品，他创造了一个记录，他断食49天。49天的断食记录，让他摇身一变，变得帅不帅？改头换面，你看，你看一看，这个变化大不大？这个变化太大了。如果你羡慕他，不如自己来创造一下。所以现在吉隆坡在打赌，对不对？有人挑战60天，一个马来人挑战80天。其实他不是没有吃东西啊，我讲出这个意义给你听哦，是因为你不要误会没有吃东西，他真的有吃，他吃的很干净的东西，然后排掉很肮脏的东西，瘦了下来，健康起来，人帅了起来，人美了起来，钱包肿了起来，这个不好吗？这多么好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到，你就潇洒起来了啊，你就潇潇洒洒走一回了啊，就改变了。你不相信，下次我来，我又会年轻一点点的。好，你不相信，等一下我会印证给你看啊！要拍敢敢拍！好，谢谢啊！来，我们再看啊，这个就是他，这个我拍的，你看，我很骄傲，我都跟他拍了这张，这张就是我拍的，技术还不赖。我跟他拍，你看过后他变成这样，你看，哦。不过我告诉你啊。人被肥啊，一定有原因的、啊，就是贪吃的、啊，所以他每次吃多一点又胖一点，结果我讲货不对半，货不对半，他又会收敛一点啊。所以如果你们很胖的，最好拍照，照片公诸于世，照片出来你就会注意了，你就不会乱来了，对不对？你会注意一下，哎，不要太胖。来、啊，来，我们快快的，这个也是我们马来西亚啊，在美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姐，她叫做 Stella Yun， 她也是一个完全没有条件啊。病毒产生了，他有严重的偏头痛、鼻窦炎，严重到已经跟医生定好时间动手术，严重会得到鼻咽癌，还有胃溃疡，全身都是病，那么非常非常的糟糕，还有水肿，中药西药堆满座，保健产品吃很多，不相信啊，没有工作，没有能力啊，1000块也赚不到。不过今天在美丽的短短3个月的改造，他瘦了18公斤。不仅如此，气质完全改变，人变得婀娜多姿，变得漂亮，还加这个两 S class。你看，短短一年的时间，你看改变太大了。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美的，你相信吗？你相信你们自己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帅，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美。每一个年长的安哥都可以很有什么细腻成熟的魅力，每一个都可以，你愿不愿意吧？甚至你相信吗？我们真的有一些白头的人，白头发的人啊，通过这个产品的帮助之下，他变得黑头发，不是染发，不是染发，他头发黑掉。但是我不强调这个人家说的或者夸张啊，但是这个真的发生了。我们玛利亚的先生就像从白毛变黑毛，他的外号叫白毛，现在叫黑毛，改天黑完才拍照，我就给你看，这是皮肤哈，刚刚那位小姐的皮肤。我们再看好了，我们再看看这个来自吉隆坡，他们也是呢短时间内苗条下来。我们再看 这个伊娃，哦，这个也很厉害，他拥有三张美容文凭，不过皮肤换肤之后做坏掉，黑皮克造成他的仓灰哈。结果呢，有三张美容文凭，还要到那个什么去卖面，美容院脏乱了，没有人要光顾了，这个脸怎么像呢？没有吸引力，阿硕这样子。不过两个多月后变得怎么样？二十四岁。不单如此哈，他也因为自己的改变，他自己啊本身也是我们跟 Bon Franchise 的老板娘，年纪轻轻的他月入超过五位数，不是 one， 不是 two， 不是 three。就是超过五位数，不是一二字头、三字头，更高一点。你看这么年轻，所以你的本身能够改变，你就能够创造无限。你本身要改变，你能够创造无限。请你们改变自己，然后改变你自己。好，开始我们再看，这个就是班的典型例子。这个人，我每次跟他拍照，他都得抽抽脸，嘿嘿。吃了一年斑还在，不过我们很清楚，他的斑已经一片片掉了。本来整脸的斑变成部分的斑，不过他还是不满足，他还是很不满意，所以拍照都是脸臭臭。不过总算已过天晴了，一年之后展现效果，斑就出现了。他的斑出现了，真的，你看他斑不见了，他就改变了。好 ，next， 这个印度小姐也是一样哈，你看到他斑明显显化，皮肤结实掉。来 ，next， 那么这个呢，也是因为吃了很多美容抗生素，体内的毒素残留很多，七个月的排毒状况，排毒时间他都不放弃，最后浴火重生，那么脱胎换骨，皮肤焕然一新，非常好。OK， 好了，那最后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就是我们的 Madam， 1994年的时候，你看她的皮肤很暗淡，有雀斑，有打粉底的现象，那么来掩盖。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搞微信啊，94年的照片呢，你看回去，94年比现在还要老，大概9年前，可是现在比9年前还要年轻，莫名其妙，返老还童啊！你看，我再看，这个是在7个月后，哎，皮肤改变，你看他的脸、他的颈跟手，哎，明显的进步了，改善了。你看到，可是在2000年的时候，风采采访他，他获选了千禧年的10大创业女性大使。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颈项，你看他的手，一个卡勒，没有打粉。那么最近刚刚拍了一张照片，你再看，是不是比以前更年轻？你看，比那时候拍的照片还要年轻。所以在美丽的呢，我来了美丽的1年6-9个月的时间，我发现美丽的越来越年轻哦。我看到我们的总裁也不会老，谭永林讲每年25岁，不懂有没有去拉皮打针，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的在美丽的真的真材实料，真的的手笔见真章，真金不怕火，真的就是这效果。所以我也变得比去年还要年轻，从32岁变成现在23岁。这个掌声很勉强啊，我承认了，我已经有30多岁了啊，该练了啊。OK， 好了，那么我想呢，真的青春美丽、快乐致富，要从自身做起。你看一看我们的 Organic 宝宝，这个就是 Madam 的 Organic 宝宝，3个月零3天就能够做到这么端正、这么可爱，皮肤非常的漂亮。所以最后祝福你们身体健康，真的唯有真正美丽、健康、快乐的人生，才值得你我去追求。祝福你们，我的断食分享就到此为止。我们谢谢 ，Thank you。 再找一下，再找一下，再找一下。